政治民生起义 My Radio 2014，My Radio Android 和 iOS 手机应用程式已经上架了，大家可以去 Play Store 下载最新应用程式。 iPhone 用家可于 App Store 下载 iOS 手机应用程式。想用手机收听或者收看 My Radio 最新节目，就要快点下载啦。 你識唔識黃人大邊個？即係李柱銘根本就唔知黃人大邊個，佢只不過喺巴士見到佢啲廣告，有個黃人大咁樣，好似又搞社會運動嘅喎，而家又開 show 咁，咩人嚟咯咁樣？跟住何俊仁就即刻撲出嚟，嘿，無端端有錢開 show 嘅，錢唔知喺邊度嚟嘅咧？ 屌你媽，開 show 要錢嘅咩？開 show 係收錢嘅嘛？屌你老尾，淨執四廿幾萬啊！兩個人做嗰個棟篤笑物都匪類，仲係好撚求其嘅 show 添啊！ 喂，屌你啊！冇大佬，你真係你啲嘢重要真啊，大佬。 白認為啫嚇，我哋啲進步民主派成日追擊個民主黨，跟住公民黨都唔放過，咁究竟係咩原因咧？佢係諗唔明。 佢唔想有得啲嚟見到個博黨亡黨啊嘛！ 個黨點亡得啫？我已經亡咗兩個黨啦。 是秘魯轉數還是很快， 雲家油漿球場是他的玩具，委拉走了沒人結日了，沒人結日呢他就開始他的磨練就出來了。加里利维尔明确地指出，阿仙奴当日三条战线前中后点样如何被该换掉嘅球员切断，或者一啲质素比较低级嘅球队咧，就好容易俾佢汤穿嘅。咁但系问题而家爱华顿都做得到，同样系可以汤穿你嗰队质素比较低嘅球队，就叫阿仙奴，就叫阿仙奴嘅扑街。 热血大球场星期一四晚11:30，星期五晚11:00加长版，密切留意。 My Radio Android 和 iOS 手机应用程式已经上架了，大家可以去 Play Store 下载最新应用程式。 iPhone 用家可于 App Store 下载 iOS 手机应用程式。想用手机收听或者收看 My Radio 最新节目，就要快点下载啦。 维兰道华于4月26日在呢个西班牙嗰度宣布啊，享年82岁啊，咁啊，佢都喺 82岁， 啊唔系82岁就是、就是、另一位，即系唉 ，sorry， 即系今日咧都比较多唔开心嘅事啦。82岁就系、呢、這个应该系保斯高夫咁样啦，就系、是、罗曾经执教过罗马、皇马喺意甲都打滚过一段时间嘅啊，应该系前南斯拉夫嘅名宿啦。咁嗰位教练咧就享年82岁嘅。咁啊镜头咧，即系我都有啲紧张。镜头咧画面就系维兰诺华啦，大家知道啦吓、啊，前巴塞隆拿嘅主教练啦吓，咁、啊、就佢。中年就45岁啦嚇，咁就佢對巴塞隆納甚至乎其實西班牙嘅球壇都有好大貢獻啦嚇，咁我哋都喺呢度藉住少少嘅時間啦嚇，都 都有個叫做哀悼或者祝福啊咁樣啦，佢嘅家人啊或者佢嘅朋友啊等等啦嚇。咁啊畫面可以翻一翻嚟先啦嚇。嗱，咁今集嘅介紹主持陣容先啦，小弟 Anthony 啦，阿松啦嚇，天野啦，佢永遠都你屋企喂，天野問一問你先，你大約有幾多件拜仁嘅球衣啦？即係嗰啲 jacket 啊、polo 嗰啲唔計啦嚇。 唔計啊！ 唔計，即係純粹落球衣啊，主客都計。 單一件恤衫咁。 澳洲嘅屋企啊，79年到而家， 乖乖草嘅。 係啊， 七九數翻，哇！殺 嗰啲喺澳洲嘅， 乖乖， 冇攞翻嚟香港。 咁但係即係你話合共計埋，我如果你七九年數翻，都超過三四十件都走唔甩嘅咯。 走唔甩咯，成 紙又 話，你話如果同即 係 天野嚟到講同拜仁 related 嘅 product 都， 你基本上間屋裏邊咧有間房係擺專擺， 應該 呢個勁啊！咁啊，仲有最側邊三尾仔啦嚇。嗱，咁一開始時間咧要宣布個好消息啦。咁我哋 My Radio 咧終於有呢個官方嘅 apps 喎。咁呢個 iPhone 啦同埋 Android 咧都正式上架啦，咁都可以下載噶啦。咁如果呢你哋可以下載完之後試下用啦，即係直播啊、重溫啊等等嗰樣嘢啦。咁如果有啲咩意見咧，都可以當然最方便就 chat room 啦嚇。咁啊， 用 apps 嗰啲睇係咪會慳嗰啲上網嗰啲數據多啲，係咪慳啲？因為我試過一次搭車嚟嗰陣時候聽中文直播，要撳落去普羅條 link 度噶嘛，我跟住一落車，哇！ 個數字好高係嘛？呢個我咧呢方面就唔係專家嚟嘅。 嗰條咩嗰個 range 係彈咗上去一定嘅。 嗯，咁啊，大家試下。 因為我轉咗 4G 之後就唔係無限啊嘛，咁開嚟好平均，跟住彈咗上去。 咁啊，大家試下個用後感啊如何啦？iPhone 同埋 Android 都會有噶啦。咁啊，可以喺有啲咩意見咧，可以喺依家嘅 Live Chat Room 啦。咁啊。My Radio Facebook 專頁啦，咁啊，我哋天下足球嘅 Facebook 專頁同埋呢個熱血大球場群組咧，都可以大家分享下意見啊，傾下波經咁樣啦。而家有啲即係譬如即時討論，譬如尋日嘅大戰啦嚇，即係利物浦對車仔，甚至乎之前就等等好多大戰咧，都即係又可以即時透過 Facebook 可以傾下偈啦，即係唔一定喺節目上面啦嚇。嗱，咁樣就好消息就宣布完啦，咁啊宣布另一個對車路士球迷好消息啦，對利物浦球迷就壞消息啦嚇。咁樣嗱，今日咧就繼續開放封煙嘅。咁如果大家有啲咩意見嘅發表啊，特別係對於啱啱呢個週末嘅大波啦嚇，利物浦對車路士，咁啊電話就24404088嘅。咁啊有咩波經咧就可以打上嚟。咁啊我哋接聽咗之後咧就同大家傾下波經嚇啦。咁呢一場波咧就真係無話可說喎嚇，利米即係或者利物，你從利物浦角度出發，你係嗱比數係0-2啦嚇，車路士勝出啦，丹巴巴啊、韋利安嘅入波啦，仲要係一個係完半場前入波，另一個就完全場前入波。 同埋即係對於利記球迷嚟講係一個噩夢咯，同埋就係話，即係如果你話車路士球迷咧就。即係今場波其實開波之前可能都係一個噩夢嚟嘅原本，因為始終你話獅子受傷啊，隊長泰利又受傷埋出唔到啊，拉美利斯、夏薩特呢啲又停賽啊，大家都喺度諗緊究竟即係究竟摩連奴會排出啲咩陣咧？大家都諗爆頭啊！ 其實我佢陣咧就你見佢，我預計呢場都會佢會擺大巴，同埋大家話會佢成日話副選或者叫做殘陣咧。我上個禮拜五都講我唔認同啊，因為車仔所謂嘅副選或者個殘陣咧，係都係可能爭到前四嘅啲人嘅，即係唔會。唔会，即系你唔会谂佢会话个阵会点差又点，反而就系战术方面佢点样打呢个重点嚟。 好嗱，咁呢个其实你咧讲真，你开呢场波开波之前啊，你喺茶餐厅问过睇紧报纸嗰啲哥哥，佢都话俾你听摩连奴点样样踢噶啦。好啦，呢个时间咧，我哋已经有第一个电话可以接一接入嚟先啊。 喂 ，Hello， 系 Hello，Hello，Hello， 系听到嘛 ？Sorry， 听唔到。 听唔听到？ 系你点样称呼呢？ 我叫 Tony 啊。 系 Tony， 我哋有个主持嘅别名咧，都系叫 Tony 嘅话，咁啊，Tony 你好啊，你系边一边嘅球迷呢？ 我就是车路士的球迷的， 支持车路士的。那么先恭喜你先，2020就赢了利物浦。那么这场球其实车路士拿完三分之后，那么跟利物浦距离还有两分。那么问一问你，你对于车路士他还有没有机会拿到联赛冠军那里，你觉得还有没有希望呢？ 其实呢就联赛冠军就真是没什么机会的了、因为就算就是赢晒都好，跟住其实都要寄望利物浦同曼城输多场咁先有机会㗎嘛。但其实我係啦，我今日其实就想讲下就係话赛后即係我自己一啲嘅睇法啦。係啦，首先就係话其实赛后睇返好多嘅评论都系去抨击车仔19世纪足球或者就系巴士战术啦，好多都系咁讲。但我其实呢就想讲嘅一样嘢就係话利物浦，我真心咁讲嘅就係话如果唔系嗰两个失误呢，车路士是根本冇办法入到波， 一个就谢拉特原半场前啦，另一个就是史道力治啦，吓，即系都系。 但其实嗰球唔可以怪沙高咁样还传俾阿谢拉特噶，因为就系冇人估到你会控甩个波线咗喺度噶嘛，系咪先？咁第二球其实就因为正如罗渣士所讲，就系空群而出啊嘛。咁所以咧，其实就即系利物浦嘅输波，其实就。即是他自己本身一些问题啦。其实Anthony 啊沙比仔你应该都看到那场波，下半场谢拉特是很想去追平那个心态，你见到他是这样射、是这样射做一个头槌。咁其实呢就真的他是急了一点的。 是啦，通年啦，我同你分享一下少少，我自己作为谢拉特或者利物浦球迷啦，我觉得呢在那一刻谢拉特上半场临完半场之前他又有个犯错啦，咁他呢我自己心目中觉得可以卢卡斯或者祖阿伦斗一斗谢拉特的位置，试下拱下谢拉特上去，俾个信心去将功补过。我自己有个咁样嘅諗法。那我不知道、其他球迷會不會都是这样想呢？谢拉特大家都知道他神奇队长，即是过往在欧联、足总杯决赛都有一些技惊四座，临尾可以逆转到或者拯救球队的表现。我自己有少少期待那个谢拉特会回到来、 但其实就是说、即是我看回赛后的数据啦、其实呢、利物浦是入不到车路士的禁区的，你看到那个即 Action Areas、其实它是入不到车路士的禁区，只可以透过其实七成的射门呢，利物浦都是透过外围的施射射入去的。是另外呢，其实我不知道四位主持认不认同，其实呢昨日呢罗渣士很明显是没有 Plan B 的。因为我看到其实就是说 以来都没 有，他一直因为随时试过很多个阵容之后，即是发觉可能352啊343啊，即是这些阵容其实他试过很多次，但是他最后都试不到，就是唯一就是说、他会用快打旋风的中锋一就去打 落，可以这个可以 其实如果说是 Plan B 的话，其实看回昨日那个走动咧，两翼咧，利物浦嘅走动咧，两边都唔超过10%噶，咁即系证明，同埋头槌攻门咧，原来咧成场波系得一次嘅啫，就系得谢拉特嗰个头槌嘅啫。如果嗰个统计数字冇错嘅话，咁所以你净系靠外围施射。咁寻日我即系本身我以为卡拉斯会系一个即系车路士嘅弱点，甚至就系史端灵会唔会即系咁喺。边路爆艾士利高尔呢，但变相咗就係呢两个喺车路士入咗波之后反而係增强咗呢两个人嘅信心。 我想说 Tony 嗰个分析呢，其实好多球迷都或者认同阿松係咪有啲补充呀？ 反而我就对利物浦嗰个打法就其实都颇为有啲质。即係我話呢，其實後尾去到換到艾斯帕斯嘅時候呢，謝拉特係推前咗嘅、但係反而好奇怪、就古天奴會褪咗去左翼，即係左4-3-4-3嘅左面。咁、其實我喺度諗緊啦，其實係咪咁樣反而會將嗰個效果弄口反轉翻轉頭呢？你讓咗謝拉特射遠射係好嘅、但係變咗嗰個進攻能力係冇咗，即係變咗犯數係弱咗。我当嗱，咁你艾斯帕斯入嚟嘅原因系入嚟做乜嘢呢？如果你真系想有助攻嘅时候， 呢啲可以在后期啲，我哋咧争咗，我哋再倾。系啦，通尼，我想问你一样嘢，就系、你寻日场波车仔方面，你自己最满意边个球员？ 其实寻日就即系、我最唔满意嘅球员，我其实 整體上我都覺得除了是艾斯帕唔係係卡拉斯有少少嘅失誤之外，即係佢有陣時漏頂啦，即係唔知大家記唔記得球就係佢跳起咗，但係咧成個波就係佢投緊飛過嗰啲咁嘅失誤啦。咁其實舒爾尼可能真係係一個比較失色嘅一個球員啦，因為佢尋日嘅誤送都比較多。咁、見到其實威利安或者我睇你嘅節目叫佢威廉啦，咁其實佢反而係做到嘅嘢係比舒爾尼更多嘅。 最滿意方面你會係邊個？ 最滿意我諗我會揀嘅係其實就我舒華沙咯。如果要我真係揀嘅話，因為有一球。即係有一球謝拉特嗰球嘅施射，哇！真係又係好出色嘅。 有球，我印象中蘇亞雷斯有球勁射係微底，基本上凹入嘅，佢都能夠。 佢又托走咗啊嘛！咁其實相比之下，新特蘭嗰場佢馬體會同埋尋日嗰場波。都俾咗我一即係好多味道啊！真係。 咁啊 ，Tony 啊，我哋今次傾波經歷到呢度，有機會再同大家分享。 題外話，我講多一句啊 ，Anthony。 好， 其實我哋即係交過手㗎啦，喺學界， 係咪？ 你記唔記得？ 我有機會，我哋再喺第二年去到， 仲係助教，我嗰陣時仲係助教，但係其實我哋見過幾次㗎啦，係啊。 好多謝你， 好多謝你，多謝， 拜拜， 好，拜拜。 好啦，呢个时间咧，我哋有第二个电话喺后面接紧咯。好， 原来嗰个敌人嚟嘅，我知上嚟特登 俾敌人， 特登引你嘅。 咁啊，我哋好，我哋有第二个电话可以接入嚟咯。 喂，系你好，咁多位。 喂 ，hello， 点样称呼？ 系 ，hello。咁我都系想讲翻利物浦对车仔呢场。 哥哥，你点称呼？ Louis 啊 ，Louis，hello， 你好 ，hello。 有啲咩发表咧？ 即系我觉得而家咁嘅形势。如果利物浦最尾真系攞唔到联赛冠军，我觉得好似变咗一个宿命咁。即系你当年佢托利斯仲喺利物浦嘅时候，同曼联斗到嗰季，我谂咁多主持都记得，好即系争好少嗰季。作客作客仲要赢埋曼联嗰季， 系赢4-1灰色衫嗰年。 嗰季又系临尾先衰咗嘅。即系喂，琴晚睇嗰场波。即系谢拉特嗰球波，我唔知道各位主持点睇，真系其实即系你好难想象系佢会咁样咯。 呢啲出错都总会有嘅，但系如果落喺佢身上，我都 即系或者我可以即系或者我天嘢即系讲一句啦，即系唔知道大家认唔认同，就系话始终你话咁多年咧喺英超里边，即系今季系终于系差一步啦，就可以攞 睇个势就真系好唔乐观咯。其实 包袱咯，呢个系。 系 Louis， 你繼續啊！ 因為你睇翻個賽程，其實曼城之後嗰幾場都其實 唔 算好難打咯。我個人認為， 另一支球隊希望可以阻到佢啦。嗱 ，Louis 啊，我聽到你嘅見解咧，我想請問你係咪利物浦球迷呢？ 其實都唔係，不過我細佬係咯。 你細佬係嗱咁樣嗱，我自己覺得啦，你問我謝拉特嗰度咧，我真係失望嘅，因為 正 如你話齋，你估唔到嗰個係謝拉特。譬如如果嗰個可能係軒達神，可能 其實係咪我唔記得係咪上季有一次啊？利物浦對曼城又係史基杜爾又係犯咗個低級錯誤嘅，我唔知道大家記唔記得。 嗰 史基杜爾又係唔知回傳定乜鬼嘢俾咗， 係。 系啊， 系啦，咁样啦，你虽然就唔系利物浦球迷啦，你细佬先系啦，咁我想问你，对于而家啦形势发展到呢一个地步，你觉得英超最后即系会系边一队称霸咧？ 都我觉得系曼城啊。 即系你觉得佢？ 但系个人点，我觉得即系今季利物浦嗰场我都有睇，就系觉得其实佢哋真系值得攞咯，其实真系以佢哋嘅表现。以利物浦今季變真係好值得攞。你話下季可能又要兼顧埋歐聯咧，或者佢未必買到太，不過佢而家覺得打歐聯應該吸引到多啲高質素嘅球員嚟嘅。係係係。但係即係我覺得佢下季你感覺上又好似又係好難攞嘅喎冠軍。 即係突然間蝕咗道氣，本身你今年最有機會，你下年又要兼顧歐聯， 相比歐聯係啦， 但係隊長又蝕咗道氣啊嘛。 是啦 ,Lewis, 不如我哋問返你場波嗰度啦，好多球迷就話啦，你知啦，摩連奴曾經呢就喺打和韋斯咸嗰場波就批評韋斯咸呢就打呢個19世紀足球嘅，咁話佢拍架巴士呀喺禁區嗰度啦，咁你又點樣睇佢摩連奴對馬體會，甚至乎啱啱對利物浦，即係其實都係佢都係用返所謂嗰種19世紀或者拍大巴嗰個方法㗎，你點樣去睇呢個咁嘅戰術呢？ 其实就算车路士都赢欧联嗰届，佢都系咁踢嘅啫，即系都系塞晒喺后边。佢对巴塞嗰场， 巴塞 系啊， 超级大巴嚟嘅， 系。咁啊， 其实我觉得呢个踢法其实 奇怪，摩连奴会排出呢一类型咁嘅阵式啦吓。嗯， 不过佢就好难讲，因为佢即系佢入咗琴晚嗰场波，佢入咗一球之后，佢都系其实守晒喺后边。 系。 咁佢都要諗馬體會嗰場嘅，即係都唔想去得咁盡咯，諗佢。 咁我都大部分同意 Lewis 嘅意見嘅，不如我哋下一次有機會再同你傾波經啦，好嘛 ，Lewis？ 係，好， 謝謝拜拜，多謝你嘅電話啦。咁樣啦，我哋發表一下我哋意見啦，咁頭先我自己覺得咧，因為我都想大家討論一下摩連奴所謂嗰個拍巴士嘅戰術，你知塞到咧好似咧 兩架大巴， 唔係好似呢兩日東鐵啲乘客咁啊塞到你我作為你話好琴，我真係唔耐煩，堅抽唔耐煩係嘛嗱咁嗱，但係 你都唔耐煩咧。 討論呢一個問題之前，我自己想我藉住自己嘅 angle 表達少少嘅，我覺得未必好多球迷同意嘅。我欣賞摩連奴咧係欣賞佢上半場。點解呢？就因為你睇到佢上半場，特別係上半場上半段啦 ，around 呢個15至20分鐘左右咧，你睇到摩連奴咧，佢嗰種壓迫咧，係你呢個利物浦史達寧同埋高天奴咧，佢要翻自己底線防守，甚至乎佢利物浦個波過唔到半場，成個波基本上頭15至20分鐘嗰大部分時間都喺利物浦半場踢嘅，而因為摩連奴佢知道就係話，佢你利物浦今季你最殺食咧就係嗰段時間。佢唔可以俾你利物浦嗰個劇本寫得出嚟嘛？即係我只覺得佢喺嗰段時間，講真，佢之後嗰75分鐘，甚至乎下半場拍多架巴士，加爾出埋嚟。咁但係嗰個我最欣賞就係佢頭20分鐘，你禁制住利物浦最佢叫做即係最火紅火熱嗰段時間。咁然之後佢好彩去撳到呢一球，因為你利物浦之後你冇乜點即係成季嚟到講咧，佢冇踢過下風波咁滯啊嘛，係嘛？沙比仔都知啦。你所以咧，利物浦其實佢唔慣踢一個所謂下風波。所以我自己个侧重点会摆呢一个位置。 其实我自己睇成场波咧，佢话你咪话上半场佢系咁压到过嚟，我又觉得唔系好系因为大家 二十即系唔一定系佢好多攻势。 我自己睇就系两边咧，基本上系喺最中场中间嗰个位咧，喺度互冚咧。其实如果你睇翻斋上半场嚟讲，我反而觉得利记啲攻势都多。我嗰日系其实系咬翻住车仔嚟讲，只不过系上半场同下半场嗰个分别就系下半场系完全系大巴摆晒后边， 因为俾佢偷咗球， 偷咗球嘅。你而家佢大家上常讲话大巴咁，其实你话佢睇翻大巴嘅话，摩连奴把大巴好唔好？其实真系好老实讲， 因为我哋有个阵容去俾大家睇睇先， 第一睇睇先。 咁啊，唔该出面嘅手足啦。嗱，呢个阵容咧就寻晚啦吓，左边红比较红色橙色咁啊， 大家都433啦， 右边系车仔啦吓。 咁跟住即係睇返我嗰個陣啦，其實你以林伯特啊、米基啊同埋馬迪啊，跟住再其實即係話伊雲奴其實係一個好重點嚟嘅。伊雲奴佢因為呢場波啦，我覺得點解伊雲奴要打中堅呢？其實我上個禮拜我哋啱封煙嘅時候，我問咗我唔記得嗰位邊位球迷啦，我話敢唔敢試用伊雲奴打中堅咧？因為 Terry 出唔到嘛，佢即係今場敢試嗱，呢個第一佢敢試，用利物浦呢場波去試，因為伊雲奴做到啦，同埋要攞翻個中堅位出嚟，你唔可能敢俾邊個戴維利斯去做噶嘛。咁佢今場真係試又成功咗，呢個第一點啊，即係睇翻。嘅陣嚟講，但係都個陣好堅挺下佢，即係叫做馬迪、米基，再加埋個林柏特，林柏特都可以打一個防中，基本上三防中嚟嘅。 我幾驚佢出埋雷斯啊！你諗下，雷斯、馬迪同呢個米基二打三個防中， 到要塞到爆。其實你再 雷斯守防中，我有保留。 佢防中會殺到波一定啊！但係其實我反而覺得佢會如果唔係要對馬體會，佢會出雷斯咁殺得波嘅人，佢梗係對利物浦嘅咯。咁跟住其實雖然大家睇咧433最前面嗰個三咧，沙拉同埋舒爾尼，大家覺得會贏啦。大家我哋之後再慢慢去下一張相度解構一下車仔呢個陣。再下一張相啊，唔該。 咁就嚟緊我哋就會講講即係車路士點樣，即係佢架巴士 係啊點擺嗱呢個就係車，大家睇落就係、是、呢、這個就係車仔佢成場波主要十一個人員佢個活動範圍，大家睇到噶啦。在禁区即是第一架大巴禁区 的。22.63 即是最多。 最多那个。 出现在禁区。 最后活动范围。第二呢就是 16.0, 即是 16.06%, 就是在自己房中的位置，就是这个。即是大中球场。大家所谓两架大巴，可能这架第二架啦这样。再下一张照片。咁其實車仔佢嗰個大巴點擺法呢，咁而家我哋睇呢呢張相呢就係、 是、艾斯派古達主要嘅活動範圍。 艾斯派古達啦，咁艾斯派古達我哋由叫做右，我哋叫由後位開始啦，咁右閘呢、這個所謂嘅右閘。 即應該是右上角就理論上最多 的。理論上是右上角最多。咁而家係中間嗰、那個，你而家係中間嗰位基本上都叫做第二多啦，咁佢右右位嗰度又系右位最多啦，中间嗰度翻埋个位又多啦。再下一张相唔该。 咁呢张就系伊云奴域啦，即系如果大家喺画面度系啦，咁啊顶一斩一斩啊，伊云奴域系咪？我哋系呢张就再嚟就应该系 呢张伊云奴域啦。咁佢佢做中间个位，我觉得咁长。头先就同阿 Tony 嗰度倾就话边个最出色？讲我反而除咗舒华沙，佢拣舒华沙啦，我就系拣佢。 嗯， 如果伊云劳力，佢一地佢本身一个好好嘅中坚，即系好好嘅后卫嚟嘅，将我觉得知佢可以兼打右闸同埋中坚啦，而佢可以转到去打中坚，而佢喺前边即系两个大巴位去做到嗰个防守做得咁好，其实真系一流嘅呢、這个人。咁再下一张相。伊云奴域之后呢，其实呢个一个重点人物嚟嘅，拉树里高尔长波个摆位，佢基本上佢系一个左闸嚟噶嘛，但系佢咧变咗个中坚，咁即大家知道嘅，其实佢系一个即系而家都三张二啦，即系三张二 老将嚟， 老将嚟噶，就凭住佢个经验，佢嘅杀波，咁其实车仔呢场波咧，佢个即系杀波清波啦，系58次。利物浦是22次，即是多足成一半，即是他自己禁区杀波。咁其中有几次清波啦，依阿艾士利高尔做到一个即是好出色嘅表现。同埋所以点解摩连奴点去运用嗰啲人呢，即係我知你一个左闸，但係就左闸我带佢个老将能力呢喺自己禁区呢系一流嘅。所以其实今场波你见到个阵，再下一张啊唔该。 喂，如果咁樣計咧，嗱，艾斯派古達主要又喺自己禁區， 嗱呢、這個咧、 A 高又喺自己禁區， 呢、這個就係阿舒爾尼。咁其實大家都叫佢做一個叫4-3-3最前面嘅三個左位啦，但係佢活動範圍咧喺左翼位個位度就多啲嘅，到對佢反擊嗰陣時候去翻到攻中個位會多啦。但係其實就係左翼位嗰位都係多嚟嘅。再下一張相啊！ 沙拉 呢、這个就沙拉又是所谓的433的右边那个人啦，即是右边的那个翼那个位置啦，又是变得右闸的。其实我看完咁多张相之后呢，再跟大家讲完。 再去埋米基尔都可以看埋。 再睇一路睇米基尔，你见过一个即一个超级 bottle boss 啦，本身是中场的，点知禁区都跑埋嘅。 但主要都是自己禁区啦，如果你计返完条数。 咁我哋睇即一路睇一张相嗰度讲呢，就是摩連奴佢自己一個防守哲學乜嘢咧？就係、是、嗱，大家見到一樣嘢，佢將左閘兩隻閘係谷翻喺中堅位，即係尋個長波。我同個 friend 睇嘅時候講話，長波今次車仔打四個中堅，然之後舒爾尼同埋沙拉咧就變咗左右閘。咁大家會覺得，超人哋摩連奴佢講話一位斯咸仔係擺19世紀大巴嘛，但係摩連奴都係擺大巴，但係摩連奴擺出嚟嘅大巴係乜嘢咧？即係同人講一樣嘢，就係人哋擺嗰啲大巴係乜咧？閘形是閘。中堅仍是中堅，只不過中場嗰班嗰前面嗰四五條友啦，翻嚟幫手咪901咯。摩連奴大家都擺大巴，大巴都係想搏和，但係摩連奴佢呢個陣咧，由翼變閘，由閘變翻中堅四中堅咧，佢一做到人哋俾人哋睇係咩咧？我嘅大巴係有攻擊力嘅，大家都想搏和，但係我個搏和咧係一定有好大量成分，我可以反攻成功嘅。摩連奴佢自己，你見啊，阿舒爾尼佢攞到波之後開始拱咗上去，你見摩舒爾尼嘅上半場同下半場嘅嘢都有個特點，就係佢帶波佢好慢，慢唔緊要嘅，因為點解樣嘢咧？我知道摩連奴呢場波咧係贏戰術而贏心理，摩連奴嘅擺呢個陣咧係由一種戰術 去衍生，佢又靠戰術打出心理戰，明唔明啊？大家、嗯、就係佢一個逆翻翻落逆翻嚟閘位，攞到波我推前，我慢慢帶都得。呢場波嗱衰啲嚟講，贏我一定要嘅，我都中意嘅。但係輸贏和我都冇所謂噶。 嗯哼， 舒尔尼带波慢啲，沙拉带波都唔系好快，比之前嘅见嘅几场波嘅速度都唔系好高，我咪带慢你咯。你利物浦咪慢慢惊咯，就系你惊你先大镬。 最紧要佢急你唔急 啊？系啊，嗱，所以就系战术带动嘅心，即系由我自己嘅打嘅阵法战术带动咗个心理战出嚟。 系啊， 佢即系我自己咁衍生，就系我觉得佢而家呢个套嘢系咩咧？车仔赢战术。利物浦输心理，而利物浦输嘅心理亦都系嚟自车仔，所以呢场波摩连奴系冇，佢系赢晒嘅。 系嗱，我真嗱，坚超大部分都同意沙比仔嘅，特别系呢个其实罗渣士佢都亦都曾经喺车路士跟随摩连奴啦。佢其实佢赛后有啲咁多暗罩冷讽又好，有少少 有啲不满啊， 系啊，有啲唔锯啦，老老实实啦， 不满啦。 呢、這个时候问一问阿松啦，阿松作为一个中坚啦吓，或者防守球员啦，我想问嗱，你点样睇即系摩连奴嘅摆大巴，同埋一啲所谓弱队希望即系助和嗰只咧？ 其实佢呢一个摆大巴方式，其实我唔知道你哋认唔认同，即系可能你哋中意睇一啲嘅进攻嘅入球，可能你哋会觉得好一见到摩连奴好似高尔夫系咁闹咁样，但系其实咧讲一个防守艺术嚟讲，都系一个好难嘅事。你会唔会可以做到摩连奴嗰只咁样？即系你唔会好似艾纳达斯一沤完你一脚，然后就即刻清波咁样。 嗯， 但系你摩连奴嘅系佢系会将你谷埋去一个角落度，然后就会一打二啦。佢将你两个系将你瓦解咗个阵势，然后再去做一个进攻。咁啊，呢一个进攻嘅时候咧，其实嗰两个闸变翼系好紧要嘅。嗰两个黑系跟住其后后咧，佢两个带顺咗啦。咁后面都可以冲得翻起嘅时候咧，你开始见到林柏特啊。米基爾啊，甚至條馬迪咧都開始去得好快， 即係嗰個互相嗰個補位。 係啊，係啊，就如好似啦，艾斯派高拉同艾士尼高爾點解會褪咗入佢個中堅個位置多咗咧？就係因為咧，阿沙拉同埋舒爾尼褪咗落嚟啦。某程度咧，如果沙拉同阿舒爾尼個人嗰、那個俾人過咗之後咧，其實艾士尼高爾都係褪翻落個左閘度，變咗係二打一嘅，即係其實已經某程度上係。可以話中咗車路士個側邊嗰兩個角落度係中咗計嘅，根本就係、 是。係啦，利物浦個進攻咧，其實我自己咧係有好有多疑問嘅啦，因為我哋星期五啦，即係會有再有利物浦球迷天地，即係可能嗰個時間會更從利物浦嗰個角度出發啦。如果你問我，即係有啲球迷用摩式大巴係咪？你哋形容摩連奴呢、這個咁嘅防守戰術啦，嗱可以肯定一樣嘢咧。即係佢嗰個防守體系咧，一定係緊密㗎。 利物浦嗰度我講一句啦，即係如果佢點解今次唔輸就係、是、我都知喺啲討論區度講樣嘢就係、是、利物浦佢近呢十最近啦，唔係呢三十幾場，最近呢十五二十場波，因為佢喺自從。输俾阿仙奴二比零之后，佢开始摸到个阵，因为输俾阿仙奴之前，佢有四场波都系三五二，跟住输完之后咧，开始打翻呢个四三三咧。而特别阿史达尼出嚟咧，佢开始有一个我哋成日讲就系由中间一两条友或者系古天奴或者系史达尼派波，等阿苏亚雷斯、史努尼自己前面一攞到波即刻两边爆，跟住再砸翻埋嚟嗰啲嗰个砸翻去人哋个三闸线嗰度啦。咁样其实呢个由嗰次开始打到依家。 是 好似系中间有少少变咗，就系史达灵换古天奴咧。有阵时通常都佢试过一两场波，史达灵换古天奴噶嘛，就系、是、因为史达灵越嚟越劲， 佢摆个钻石咁样， 佢靠个派嗰个一 one two 派，等阿史达灵中间劏开佢，即系曼城就中个招嚟嘅。但系就系呢个都，但系都仍然都系嗰套嚟，都系嗰套嗰种钻石型嘅四三三嚟嘅。虽然有啲加强，但系就系、是赢就系冇得转啊！而家点解摩连奴因为佢摆大巴有一个好重点嘅，我之前喺利物浦球迷天地，我有讲一样嘢就系如何击败利物浦度咧。其实新特兰啊、史云斯啊几场，其实几队波个包知道点对付利物浦嘅，即系将啲翼咧摆晒翼位个位度，揾一条友嗰啲好似阿域咸都变晒翼位噶嘛，咁又再有一条友喺中间截阿古天奴，咁其实好大机会都掂到，所以几场波俾到我哋新特兰啊、史云斯，我哋都惊嘅。但是个问题就是他们人脚不得嘛，但是车仔得，跟住车仔再加多一样嘢就是利物浦嗰个四三三嗰个快攻咧，你喺中场同佢攞波，然之后佢喺中场派牌嘛，而家个问题就是车仔全部人摆晒后边，佢摆晒后边，即系古天奴派牌俾史达灵，搵一派俾苏亚雷斯，佢攞到个波， 佢唔係爆人，佢係爆路，你明唔明啊？即係佢人哋你人哋新特蘭啊，或者小雲斯啲人啊，可能企曬防中或者係中中個位噶嘛。咁你有得爆佢，然之後攞咁可能過佢一個中堅，你攞佢單刀或者佢有啲咩嘛？但係車仔佢基本上成條，大家頭先睇嗰張相都好啦，佢兩架大巴，一架喺防中，一架喺禁區，你嗰種快反已經冇機會，所以就係咁樣。你而利物浦咁多十幾場波而嚟，都靠呢種陣就係贏唔到。係， 我見到有朋友就話：喂，唔係謝拉特嗰個失誤啊，車路士點贏啊？可能真 係 喎。 其實我都真係，我都想講嘅就係、是，其實見佢出陣同埋佢全場波打法啦，摩連奴絕對唔係想贏，我講嘅。 嗯、 我话车仔根本系想和波， 唔系啊，即系你有得赢都唔赢， 唔系系有得赢， 你去打一巴去到门前唔好射一巴， 系啦，咪 系咪先？即好似我哋利记争冠军咁排，喂排紧第一唔通唔赢啊？ 唔系啦，你谂下，你谂下有个波嚟到你冇咁入嘅，但系睇晒成场波，大家你一定知道车仔系想和多过， 系想和多。即你话赢和输佢会摆即和咗佢，坐和就望更加好嘅成绩。 就算上半场嘅打法都系缩或者拖时间、嗯。你见输嚟啊，成场波都冇速度嘅，你 feel 到佢系咁大波大到慢到死，你知佢想即系、就是、想和多嘅。所以佢同埋一样嘢就系去到最后一球波咧，你见车仔班球员入咗波之后咧，唔系下下好拉庆祝嗰只嚟。当然就可能都 庆祝得最激，知道边个？摩连奴， 摩连奴啦。唔系，当然可能 佢冇谂过啊嘛， 佢冇谂过赢， 同埋佢始终。即系同埋佢，同埋佢始终第一，佢冇谂过会赢，同埋真系谂住同你开和。三嚟就系话，佢即系谂住周三同你打马底会嘅。 唔系、 真系流力。 第一球波啦，大家都觉得谢拉特个失误，但我讲呢啲失误冇得救嘅，呢啲一定要。你唔好话指责嘅，但系即系你要知成一个失误。但我反而再褪做一点就系、是，谢拉特嗰个位其实应该最后一个位嚟。 是啊，因为佢斗咗入中间。 照计一个左闸，你嗰个咁样前面你嗰个有个前锋喺个隔篱嘅话，你咁斗个波，而佢个位同个前锋系咁近咧，如果系、我即系讲如果啊，如果系安力基，应该俾龙门咯， 系嘛？咪好难讲，因为讲真，譬如好嗱，讲真，不如咁样问一问。佢可能真係見到係謝拉特覺得穩陣先傳，好難即 係你好難講，你只能去睇下嗰種判斷，我又唔係怪佢嘅，只不過俾咁嘅意見，即係俾咁嘅睇法出嚟。 我諗都有啲球迷會同意啊。嗱，最後少少總結啦，好多人摩連奴即係帕格巴士喺禁區，我講真一句，就算摩連奴帕格巴士，佢呢格咧。都是豪華巴士，即係一定不是那些冇冷氣可以開窗嗰啲。即係佢，你睇佢嗰副陣容，佢擺出嚟後備換出嚟嗰啲韋利安啊、托尼斯加埋都差唔多成千萬，都係成億嘅。即係佢嗰架一定是豪華巴士先，佢拍出嚟係咪就唔係嗰啲即係冇冷氣焗嗰只咯嚇？ 同埋足球嘅戰術咧，唔係淨係。得進攻咁其實仲有防守，其實防守都可以睇到好多嘢嘅。 冇嘢，我話講搞大班冇所謂，一場波你睇下，你唔可以將你自己有陣時定義話，而家咁樣打。有我聽有人討論，佢話佢咁打爆翻，係咪大家想要睇佢足球呢咁啦？喂，老實講，班主啊，梗係想贏波，你教練都想贏波，你班球員都想贏波噶嘛？佢打得出嚟好睇。其實點咧？我又唔覺得話啲咩大唔大巴，因為大家都知道我成日講開，我好中意車仔同埋巴塞嗰年嗰種喺啲禁區鬥陣啊，呢場。 時間中意車仔同巴塞都可能是一個奇葩嚟 咯。唔係我咩啊？我中意嗰場波啊！我本身都係睇車仔。其實我尋日睇嗰場擺大巴啦，我當然有個 feel 翻，我係最近嗰次嘅車仔對碰就係攞冠軍嗰年咧，車仔即係對四強贏巴塞咧。其實咪係費托嗰球，咪係林咩丹都，即係大概都好似。但係呢場波嗰種擺大巴，我唔好叫做大敗啦，嗰種咁堅實嘅防守戰術咧。是超越那場，基本上可以翻翻去06年車仔對巴塞嗰場波，但係車仔對巴塞，因為佢哋因為對方個猜波能力又夠，而且嗰陣時林伯特夠後生啊，喺大家互相個防中位嗰度咧係搶得好犀利。而尋日場波，因為可能第一佢林伯都唔係話啲好壯年啦，仲有就係有個後生仔喺度啦，同埋利物浦嗰種戰術，你唔可以擁咁前去同佢爭，所以就係去翻大家禁區。但係尋日嗰種防守戰術係好睇，我係中意場波。 都過， 你覺得唔係？譬如你去教啊嘛，係咪？你即係你批評嗰啲人啊，你去死守啊，係咪先？即係你去督住啲後衞點樣守啊？你會唔會好過摩連奴？ 守到嘢啦，梗大佬。 唔係個分別就係喺呢一度。阿松比阿松最後有個總結， 所以我會有啲總結就係話，得出一啲啦，我就會睇話，有時點解會有人話點解丹巴巴攞唔到正選咧？同托尼斯點解有啲分別？點解有托尼斯有攞正選多過丹巴巴咧？其實你喺睇一個比賽嗰個狀態嚟睇啦，丹巴巴我點解冇攞嗰個正選咧？因為其實佢嗰個活動範圍真係唔係好大，同埋咧佢唔係一個好願意翻去防守嘅球員。但係翻托尼斯咧，佢一個好願意為球隊付出，呢一個咧係分別咗好大嘅。呢一個係啦，我就係想講話有啲嘢就係要咁樣做。 好嗱，咁樣就我哋趁機去一去下一個題目啦，因為時間嘅關係，我哋都要講下曼聯啦嚇，即係傑斯，甚至乎大家叫做921代什麼或者有啲球迷中意叫做七小福嘅幾位球員啦。 七小福係香港叫法嚟， 係嘛？呢個都係沙比仔，你熟啲啊？ 香港叫法。 呢一場波就曼聯就順順利利4-0就贏波啦嚇。 贏咗邊度？ 洛維茨就深陷險境啦，而家有機會 仲大家跟進，死緊， 係都我哋都係先知嘅，都係先知嚟噶啦，我哋啦，咁樣就傑斯呢度，我主要覺得，哇！你睇下而家。即是傑斯這些呢就真的呢，我小時候就聽過這個名字，就是這些 哇，你說什麼意思先？我跟他同年的， 是嗎？ 我跟傑斯同年的。 這些就留一些幻想空間給大家了。鏡頭畫面呢就打紅白色斜間胎啊，傑斯啦，呢張相唔知幾多分鐘影嘅咧，仲皺緊眉啦。咁啊，身後嘅仲有畢特啊，呢個史高斯啦。咁坐落一層咧，就有呢個菲納仔啦。咁啊，菲納仔就係莫耶斯年代喺愛華頓帶過嚟嘅。咁啊，呢個傑斯就暫代領隊啦。咁呢個史高斯同畢特就係傑斯邀請翻嚟加入呢個助教團啦。咁呢場波其實主要就真係有啲懷念嘅啫。你問我好老實，佢同莫耶斯嗰個分別咧，其實都。是咁意，即係小姐，你話分別係咪超級超級大？我覺得唔係。 我想話仲有冇相啊？我哋喺度講分別，即係講過兩張相睇。 即係大又唔大咯，但我覺得佢始終就係話佢係用咗阿費翔留落嚟嗰一啲。 我諗一樣半樣咯，即係你話可以，即係三比仔可以講一個。 嗱呢張相咧就係莫耶斯，大家提一提大家。大家話啊傑斯佢點啊？第一場翻出嚟咁主場贏4-0啦。呢場咧就係、是。莫耶斯第一場教曼聯的球客場對史雲斯，即是英超今季開季第一場，看看大家這場他們曼聯是贏4-1、那張圖那些大家集中看左下角 All Pass 那裡450多球，成功是318球，這個400多球的傳送，不計算成不成功，450多球傳送基本上是曼聯今季35場大概是這個數的、可能有些是少到可能對我看過阿仙奴對阿仙奴的時候他們只有300多次傳送，多少少可能對中下游或者 中下游就去到500次，35場波裡面呢得2場波呢曼聯咧個傳送係多過600次，就係9981斬嘅對富咸，同埋 斬波計唔計傳先？如果 係 咁， 嗰、那個我唔知佢計數點啊。咁富咸同埋一場就係嗰場對富咸就主場和2-2啦。咁嗰場係645次傳球嘅。第二場咧就係客場對水晶宮贏嘅，都係645次。好奇怪。我哋再去下一張相啊。 嗱不如我哋今日唔好意思 over 少少啦，如果仲有特別係曼聯球迷，如果有機會可以封煙入嚟，咁我哋可以 傾下呢， 即係特別係聽下從曼聯球迷角度出發啦。今日盡量超時少少啊，咁啊繼續可以打電話嚟嘅。 嗱呢場咧就係阿傑斯教第一場波啦，就曼聯主場就4-0贏洛爾茨啦。大家睇下左下角 632 第一場波 554， 我嗱咁可以翻嚟噶啦，大家睇到呢張相係，仲要傳送632次。大家其實有一個概念係咩咧？就係、是。我尋日贏，即係前日贏咗場波之後，我同阿紅魔仔都有傾到嘅。我發覺多樣嘢，曼聯呢場波咧，就同以前嗰個分別係乜咧？當然傑斯一定要落你面嘅啦，我出費迪南，即係要落阿莫耶斯面，我出費迪南，出阿鄉村真司。跟住仲有即係總之你見嘅陣法有啲少少嬌到似以前啦，起碼費迪南出嚟啦。咁我見到一樣咧，曼聯嘅中場差波咧就多咗，所以我特登嚟撳呢張圖嚟睇嘅，我特登揾咁多圖嚟睇。我個印象係乜咧？ 莫耶斯和傑斯的分別，傑斯呢他打回了以前費爺的那種，我們經常說以前費爺的種什麼陣法呢，就是兩邊那時候的快攻， 442 的快攻是什麼呢，他的快攻即是靠兩邊有時候有一種突擊呢，這個第一個 point， 這個第二個 point， 第一個 point 是什麼呢，就是曼聯他是靠喜歡在中場拆散你，拆散你攞空位，然之后靠啲快攻即系侧击去攻你噶嘛。 系啊， 而寻日嗰600多次传送咧，喺中场嗰种拆波咧，我系莫耶斯年代咧，我系少见。因为点解莫耶斯佢嗰、那个嗰300多场嘅年代系咩咧？莫耶斯我以前都睇爱华顿嘅，即系上一季我睇爱华顿时，爱华顿佢嘅打法其实都倾向于现代化啲嘅。即系点解咧？就系佢哋嗰种攻势同埋一种传送咧，会喺中前场多啲，而不并不是曼联嘅中场拆波。拆散你，然之後靠快擊噶嘛。 嗯， 傑斯翻出嚟第一場波咧，佢傳送去咗300多次，所以我認為咧，如果莫耶斯嘅真正死因咧，嚟緊大家睇多幾場波，特別睇一個傳送方面，如果場場過600多球，大家亦都望翻佢場波，即係可能嚟緊對 有場 新達蘭， 對 新達蘭，新達蘭啦，再睇最後同埋最後一場波，如果佢場呢兩場都過到600多球咧，而佢嘅中場拆波即係拆散人，然之後去突擊你咧。咁基本上可以知道莫耶斯嘅死因 系啦，有啲朋友就唯一嘅分別咧就係球員個心喎咁啊， 呢、這個我都成日都 我都認同嘅呢、 這個。有位球迷莫耶斯啦，我哋熟客仔啦，愛華頓就 Don't Help Liverpool 啊，呢、這個都即係人生交叉點啊，有歐聯你打唔打？咁樣就嗱，講翻曼聯嗰 part 啦，我自己覺得咧，沙比仔道出咗一個重點咧，就係、是、我記得我喺季初講過，莫耶斯咧係應該學費尚。即係佢起碼承繼費尚嘅衣缽咧，佢都學翻費尚嗰套。即係就算唔係穆雷斯啊，任何一個教練教佢都應該學翻費尚。點解費尚咁成功？你唔學佢，你唔通學第二啲咩？係咪？ 唔係，其實我覺得就唔係話費尚成功與否咯。最主要一樣就係話阿費尚咧係將呢一套帶咗入去呢個曼聯咧，咁應該係即係。變咗一個傳統嚟， 哇！超過講緊20-30年 係 嘛？ 係，即係一個傳統嚟咯。即係好似你話傑斯仔，佢今時今日就係話，譬如話佢14歲簽俾曼聯，當年係阿費尚親自去佢屋企咧，就等佢放學翻嚟嘅。咁當其時阿傑斯仔咧，係即刻就以後即係。即係就即刻答應咗佢，就係話我去曼聯嗰度 即刻換衫著鞋 係 嘛？ 係啊，但係其實呢一件事咧，點解會即係衍生到就點解阿費尚無啦啦14歲會去屋企簽佢咧？原因就係話阿費尚咧就收到風咧，曼城想簽佢 嘅。 曼城原本曼城咧，即係喺9歲嘅時候咧， 英超真係變天喎！如果 曼城，你知唔知曼城當年啊，直情揾紅地氈歡迎9歲嘅？傑斯仔噶， 咁犀利， 要到14歲先至簽阿傑斯咧，咁跟住阿費尚咧知道即刻攔路截劫啊！14歲當日就去傑斯屋企，就去簽佢翻嚟，係 咪啊？ 有冇攞蛋糕我就唔知道，同埋就係話即係就頭先我都講啦，傑斯同我同年嘅，佢14歲嗰年即係1987年。1987年嘅一個僆仔入去曼聯打波打到而家。佢點會冇曼聯嘅傳統啊？佢點會承繼唔到阿費尚啲嘢？ 所以我睇就係今次佢如果當初係咁樣，你費爺呢個佢又費力冇啦，見唔到。上個禮拜我講嘅時候話，莫阿傑斯佢係得唔得做教練咯？但我話有個 point 就係話，佢哋未教過波噶嘛，未有陣噶嘛。 但如果你話講到繼承佢傳統咧，就第一個一定傑斯。 而家第一場波見到阿。傑斯打出嚟嘅就似係以前曼聯好用，即係仲要睇多幾場嘅，呢個第一場啫。但我自己有印象就中間拆散你班友，然之後就快攻嚟，跟住600多次傳送，呢、這個翻以前曼聯嗰種錯誤喺度嘅。咁嚟緊要睇多幾場波，睇多幾場波啊！傑斯如果係得嘅話，我直情建議。就傑斯啊，唔好搞雲高爾啊！ 唔好啊，真係唔好 搞 啊！ 講粗口都唔掂啦！ 大家容許我講一句，雲高爾嚟教曼聯，我可以話俾曼聯迷聽，一定撲緊街。 重點咪就係，既然傑斯而家打得掂嘅，大家連球迷咧覺得 OK， 我上網睇下啲曼迷啲反應咧，同阿紅帽仔傾啊，唔係講起傑斯啊，話得咁樣，喂就用佢啦。嗱，第一點係乜咧？ 咩事？少帥係驚啲嘅。 你諗下，你如果你而家呢場得啦，過幾場？都得嘅话，傑斯嘅最重要一样嘢就系 帮自己做脚，讲自己 帮自己落场。唔系傑斯最重要一样系咩咧？士气。 你而家成扎射翻嚟，我上個禮拜擔心就係傑斯佢可能陣法唔得嘛。但係今場我見到原來如果好似翻翻以前上季嗰個曼聯或者本身係莫耶嗰個初型，咁咪用佢咯。 係啊， 因為如果你嚟嗰、那個我唔好計雲高，而我叫嚟一個叫新帥，到時候好似莫耶斯咁，我就係諗法就莫耶斯佢根本想用翻以前佢愛華頓嗰套咧。而家愛華頓打四二三一㗎，全部咧喺即係三個位嗰度加埋個前鋒係咁攻㗎。唔似咯，佢而家佢根本曼聯，佢真係想咁帶曼聯，跟住我懷疑都係中期開始班靚仔唔中意啊， 班靚仔唔中意， 四百幾次傳送嗰日，下下都要我哋快上快落咧，佢班友唔中意啊，所以搞架下班友都開始爭佢啊， 即係你呢個唔係曼聯，唔係費耶嗰啲傳統波嚟噶嘛， 班友爭佢嗱。紅魔仔嗰時候傾過啦，話班友係咪吃？佢話吃，但係佢話唔係太認同嘅。我絕對我反而唔認同翻紅魔仔。你大家你開頭你睇翻啲中間啲波，有似啲咩誒？好似卡力夫城之後有試過兩和咗兩次波，我真係見到佢哋吃踢㗎。 嗱咁樣，三位就我哋無謂咧，就即係喺莫耶斯個傷口上面再 係同埋我想補充少少咧，就係話即係曼聯迷可以大，即、就、係、是、可以放心俾少帥啊傑斯仔上去咯。因为点解咧？因为阿费 Sir 始终会睇住佢噶嘛，佢一定会喺背后，即系唔系话指指点点，系一定，譬如话你有啲咩唔啱咧，费爷就会喺背后出声咯。 诶，同埋你要计一条数，个新帅嚟咗，佢一定要教自己阵法噶。如果唔系，我系嗱，我当阿云高要啊，当第一新帅我嚟到啊，除咗你，我跟翻以前曼联嗰个帅，咩俾杰斯要我嚟做乜啫？你到时要嚟嘅新帅，嗱，好简单，你一条新波，你转一个。咁多一個大朝代，即係費爺嘅教練，你嚟個新帥，你一係你食佢嗰套佢個教法，一係咧你想走翻回頭路咧。既然而家有傑斯喺度，佢咁接近費爺，而打洛域子場波係見到呢個型嘅，點解唔試佢啫？ 係啊， 你我嗱老實講，我真係未見過曼聯嗰刻咁開心。 真係嗱，我俾 同埋咧，雲如果雲高 我未見曼迷咁開心嘅， 雲高爾接手咧，佢一定會將曼聯所有嘢咧。全部摧殘曬， 換曬。 佢起碼一樣嘢，佢淨係會重用文佩斯，因為都係荷蘭人。 阿松，你點樣去解 釋？唔係，觀摩其實我想，其實費 Sir 剛初揀莫耶斯嗰個原因何在？咁但係而家 行政方面咯， 即係我諗，除咗係行政方面，其實係咪想將一隊波將佢嘅思維再改咗佢咧？好話唔好聽咧，其實咧由保樹比之後嗰代都係好流噶，曼聯都係。你去到費 Sir 先至有一個改變啦。咁其實當你去到一個改變嘅時候，當一個落嚟有一個新，你自然會有一個新嘅改變啦。但問題係。保時俾大家咁多年，咁費 Sir 改咗咁多年都可以照改到啊？點解莫耶斯改唔到咧？就係問題係一嚟班球員嘅心態啦，同埋二嚟係唔係有高層同球迷可以容許到俾到嘅時間大家咧？呢樣係咪好值得去諗一個問題？但如果我話你聽你係擺傑斯翻落嚟冇問題，呢一套都係可以用落去都得。但問題你總有技窮嘅一時喎，係先？即係我等於嗰句亞當啊，天野拜仁啦。當初揀奇異市民擺一套美式的制度落去，一年都未夠玩完， 瓜咗 啦！即係好話唔好聽，其實就係話你揀得一個人，你係需要俾啲時間， 要改革， 係啦，要改革整段時間。 有啲朋友都話，逼普爹同埋雲高爾都玩唔長嘅，即係假設佢去做曼聯嘅教練。 當然嗰句啦，如果你係擺雲高爾落去咧，我話俾你聽啦，基本上咧就係好似嗰年嘅巴塞啦。嗰年嘅拜仁啦，都俾人摧殘，但係俾雲高爾完全全毀咗一隊， 又要傑斯翻嚟出嚟。 嗱，而家最後啦，我即係最期待兩個畫面啫。第一個就係以前費 Sir 年代奧脫福嗰個氣氛翻翻嚟，哇！而家即係所謂之前啦，有好多唔開心拉橫架，甚至乎租直升機嗰啲咁。嗱，但你而家傑斯唔同。翻到嚟咧，真係以前莫耶斯行過咧，冇球迷揾佢簽名。而家傑斯 有， 我見到莫耶斯 好少好少啦。 我見到莫耶斯有個銅像啊， 哦嗰個係 嗱。咁但係傑斯嚟到咧，我最期 待 傑斯上到嚟，我自己最期待嘅畫面咧，真係佢可以重拾翻費 Sir 嗰廿幾年嗰條咁嘅軌道啊！呢個第一，第二樣嘢，我想佢自己落下場，真係呢個好過癮啊！即係佢喺英超，即係 好似度假，好似度假領樹 咁。哦，呢個真係唔知。嗰時紐卡素 都有球員， 紐卡素 唔係佢喺 唔係利物浦嗰時候， 利物浦皇朝 佢後期嗰陣時候，咪自己落場又可以。 呢個真係過癮。 利物浦嗰段黃金時期，八零年代嗰時， 基本上八九年之前 咁樣啦。希望就曼聯可以翻上個 我先去軌道啦。咁啊嗱，最後兩三分鐘時間，我哋都要講一講嚟緊週中嗰兩場大戰噶啦。咁啊，應該係聽晚時兩點九咧，就會呢個皇家馬德里會對作客翻呢個安聯球場啦，拜仁啦。咁啊，再之後第二日嘅歐聯比賽日咧，就會摩連奴喺主場帶住車路士會對翻馬體會啦。咁啊，天意喺度啦。嗱，拜仁咧其實啱啱週中咧，唔係啱啱週末，雖然佢嘅大勝不萊梅啦，即係。就算你話佢有韌力又好，有精神又好， 冇得咁樣講，因為點解咧？始終你話不萊梅同埋呢一個嘅皇馬咧，級數唔同，級數一定唔同啦。我都係嗰句咯，就係話你拜仁咧，即係我早兩個禮拜前都講過，你拜仁嗰個後防係好大鑊，你嗰對中堅孖寶啊，同埋你右閘嗰拉芬拿咧。一定大鑊㗎啦！同埋一樣嘢就係話，你望就係望就係馬天尼斯咧，可以代到呢個保定打中堅，或者打呢個單防中又好，點樣都好。總之你一定要拉翻阿拿姆過去打右閘。總之你個後防一定要出翻呢一啲人。 特別係上一次失個球波就係拜仁嘅右後防嗰個出事啦。係 啊，即係我都同你哋講啦，你拉芬拿喺右閘，你嗰對中堅孖寶，你完全係俾乾塵係爆入去，劏穿咗。再俾個波阿賓斯馬，而喺左閘嗰邊嗰個阿拉巴咧，係翻唔切嚟護空門啊！ 咪佢遮唔切條線咯， 係啦，就俾阿賓斯馬就一腳搞掂。 嗱咁樣嗱，嚟緊次回合就輪到拜仁主場啦。嗱，有啲琴日奇怪就係、是、喂，皇馬咧，佢估唔到皇馬，即係有啲琴日估唔到皇馬喺自己班拿貝球場咧都可以守到咁樣嘅。 嗱，我話俾你聽，嗱呢一嗱上一個回合咧，即係嗱，我雖然話係呢個拜仁球迷啦，但係我要讚一樣嘢，就係要讚啊安察洛提。點解咧？因為我其實賽前咧，我話冇嘢驚。我即係其實我唯一一樣唔驚咧，就係皇馬從來唔係一隊主守球隊。拜仁係最驚係咩咧？唔怕你搶，唔怕你攻，最驚咧就係你守。點解要讚阿安察洛提咧？就係佢成功地咧，就將皇馬咧打造成一隊咧係嚴密防守嘅一隊球隊，同埋就係話佢係賽前咧。原來是打個電話俾阿馬沙尼嘅， 馬沙尼就係而家國際米蘭嘅教練啦，之前就教拿波利啦， 就係問佢有關呢、這個譬如話意識嘅防反啊，意識嗰個密集防守啊嗰啲嘅問題嘅。 咁我諗安察洛提佢自己本身對於呢一方面都好有知識嘅， 同埋即係安察洛提咧係做足功課，有備而嚟嘅， 不恥下問。 係啊，你話哥迪奧拿咧？有一樣嘢佢係做錯嘅，其實佢出嘅陣係啱，但係有一樣嘢佢做錯咗。 你即係第一回合嗰陣時候， 第一回合即係值得要打 pat pat 嘅，就係啲咩咧？就係話佢喺61分鐘同埋70幾分鐘嘅時候咧，先至開始出調動啊，就係話60幾分鐘嘅換入馬天尼斯啦，再將阿拿姆調去右閘啦，自己打呢個單防中啦，咁啊到70幾分鐘嘅時候咧，就將阿梅拿同埋阿古沙咧就換入嚟，就換咗列貝利同埋呢個小豬。咁咧就諗住就係用佢哋呢兩個人咧個靈活走位咧，可以即係可以凍結翻以阿盧俾人凍結咗啊！即係可以即係攞翻個控球權啊，或者咩係做到嘅。的而且確即係喺下半段咧可以為呢個拜仁咧攞翻唔少攻勢。即係我尤其是古沙有一球咧。如果個龍門是迪奧高盧比斯咧，呢球一定入咗噶啦。真係噶，我嗰日我嗰日對住個電視都講，唉，點解卡斯拿斯做龍門㗎咁樣？ 係。 嗱，點解我話哥迪奧拿出人出得啱，但係個 timing 唔啱啊嘛。點解你明知喂，即係好老實一句，你上半場你久攻不下。你應該要按掣嘅，你唔按都算。下半場一入嚟40幾分鐘，你咪按咯，唔按61分鐘先嚟按。按嗰個仲要係打呢個係防守嘅，你係釋放咗話拿姆啫嘛。但係你中前場你冇人傳送嘅大佬。 喂，講起哥迪奧拿、維蘭、魯華德，即係例如話， 你講係啱啊，你講啱啊，即係嗱，講完呢場波， 我覺得真 係，即係佢70幾分鐘先放古沙佢哋落嚟咧，其實係 timing 係已經係錯曬嘅。你根本都冇時間追，同埋就係話嚟緊聽晚黑咧，我最即係最令我擔心的一樣就係維蘭魯華咧，佢嗰個嘅死咧，即係逝世之後咧。 是的，而且確 我覺得是真的對哥迪奧拿 他兩個 很大打擊， 真是兄弟， 他們十一二歲認識到現在當中可能有都有很深的嫌隙，大家反了面庭點，但始終死者而已，即可能他們兩個也都即和好如初了，也都不出 奇，你當年真是兄弟來的， 十一二歲一起長大，即你看那些報道都講哥迪奧拿自己說曾經我們一起去打波，還有就是是要征服全世界的，我哋做到 了。後期有拗撬咧，你 後期有拗撬分開了。 你之前你兄弟啲情侶，其實 你再加呢啲仲都係。 即係你睇下阿哥迪奧拿嗰晚黑帶 嗰塊 不萊梅，哇！佢嗰個幾落寞， 面帶憂傷啊， 好落寞啊！你見到我都覺得好擔心，你唔好搞呢種嘢喎。 我絕對真係絕對明白明白啲嘢呢啲，我都擔心托迪噶，而家佢因此即係提拔佢新一隊嗰個教練，又係啱啱離世，咁就嗱呢度就其實我自己睇好咧，我睇好皇馬。因為而家皇馬其實佢贏一球啦，即係首回合，佢首和咧就搞掂，即係佢可以和可以贏啊嘛。 嗱，聽晚黑咧，安切洛蒂已經講明就係話，賓斯馬賓斯馬同埋呢個斯朗啦，同埋呢個阿巴爾咧，係三個人咧係可以出到正選，就同你打三叉戟，所以應該佢亦都唔會好似首回合咁樣同你死守。 難講喎，天野嗱，因為咧你佢哋。你知道 C 朗賓斯馬他們跟摩連奴的時間他們都是可以守到很徹底的是不是 C 朗可以追回 我想看對攻、啊、 其實對你的場球就守了 真的守 了真的守了 望想都不用想了 教官就是 C 朗我們看上半場哇全部他連 莫迪本來是一個攻中來的他在防中玩個包球是第二刀 所以我就說如果你拜仁明晚黑一開始即刻放馬天尼斯梅拿和這個古沙呢他這些人真的可以靈活走他就不怕你守 不是即刻嗱嗱如果拜仁上半場拿不到一球我估都出事真的出事 不好了你直情即我直情建議哥迪奧拿你有什麼丟出來了、 是的是的 養不到 沒得養不起 大佬 他只有一球你就出事 因為皇馬那隊皇馬不是免恩師啊大佬 我很喜歡這些東西他先是找不萊梅和皇馬比喻再找免恩師 喂事實 上是皇馬的球迷真的對於你都這個咁多謝今晚大家收睇節目啦有機會就同大家分享一下特別禮拜四或禮拜五之後有其他特別節目啦繼續分享歐聯啦甚至乎各大聯賽去到直路啦即係講緊意甲嗰邊 你是有 意甲歐聯啊打生打死嗰邊啦西甲仲勁啦即係西甲我唔知點解西維爾尋日好似放棄咁啊咁德甲嗰度冇信加法尋日贏波即係其實咩真係你咪睇返場波囉我預期精彩點知唉、真係嗱咁啊節目時間呢就嚟到呢度差唔多啦咁啊強烈建議今日冇時間講啦呢個國際米蘭對拿波里啱啱係前晚打嗰場波咧，超級精彩。咁希望大家有時間可以，不論精華 我睇精華 波精彩咧。咁但係咧，你如果 download 翻全場或者其他渠道啦，呢場波係正嘅。 都中柱乒鈴乓啷嘅， 即係平均三分鐘 嘅同埋我補多句，馬體會贏多兩場就一定可以攞西甲冠軍嘅。 嗯好似話中有話。 唔係咁，你都睇下，如果譬如話真係唔爭氣，當中有一場斷咗咧，都真係要睇。最嬲尾嗰場對巴塞放唔放水？呢度先至係最引人入勝嘅地方嚟。 佢就係巴塞兩隻都係馬嚟咯。巴塞放俾邊個？我梗係放俾馬體會啊！ 廣州球隊比較大嘅利是呢排，即係尋晚巴黎咧，巴黎贏又搞掂啊！點知和咗？唉 ，OK 啦，真係 over 翻好多啦，真係。咁啊，多謝大家收睇我嘅節目啊！咁啊，遲啲再有機會再同大家見面，拜拜。 拜拜。阿松 B。